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链表的第二篇，如何轻松写出正确的链表代码。上一节我讲了链表相关的基础知识，那在学完了之后，我看到有很多人留言，说基础知识我虽然都掌握了，但是对于写链表代码来说还是挺费劲的。那的确是这样，想要写好链表代码，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那些非常复杂的链表操作，比如说链表反转、有序链表合并等等。写的时候非常容易出错，那以我上百场的面试经验来看，能够把链表反转这几行代码写对的人不足10%。为什么说链表代码这么难写呢？那究竟怎么才能轻松的写出正确的链表代码呢？我相信只要愿意投入时间，我觉得大多数人还都是可以学会的。比如说，如果你真的花上一个周末或者一整天的时间，就去写链表的反转这一个代码，你多写几遍。一直练到能够毫不费力地写出没有程序错误的代码，那这个坎儿还会很难跨吗？当然啊，自己有决心并且付出精力，这是成功的先决条件。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需要一些方法和技巧。我根据自己的学习经历和工作经验，总结了几个写链表代码的技巧。如果你能够熟练地掌握这几个技巧，再加上你的主动和坚持，那么轻松拿下链表代码，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问题。那技巧一，理解指针或者引用的含义。那实际上看懂链表的结构它并不难，但是一旦把它和指针混在了一起，这就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了。所以想要写对链表代码，那首先就要理解好指针。我们知道有些语言是有指针的概念的，比如说 C 语言，但是有些语言是没有指针的，它取而代之的呢是用引用，比如说 Java 和 Python。那不管是指针还是引用，实际上它们的意思都是一样的。都是存储所指对象的内存地址。那接下来我会拿 C 语言中的指针来讲解。如果说你用的是 Java 或者是其他没有指针的语言也没有关系，你只需要把它们理解成引用就可以了。实际上，对于指针的理解，你只需要记住下面这句话就可以了：将某一个变量赋值给指针，实际上就是将这个变量的地址赋值给指针。或者反过来说，指针中存储了这个变量的内存地址。指向了这个变量，通过指针就能找到这个变量。这句话听起来还挺拗口的，你可以先记住。我们回到链表代码的编写过程中，我再慢慢的给你解释。在编写链表代码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代码 ：p 的 next 指针等于 q。这行代码是说节点 p 中的 next 指针存储了节点 q 的内存地址。还有一个更复杂的，也就是我们写链表代码当中经常会遇到的 p next。等于 p next next， 这行代码表示节点 p 的 next 指针存储了节点 p 的下下一个节点的内存地址。掌握了指针或者引用的概念，你就可以很轻松的看懂链表代码了。那么恭喜你，你离写出链表代码已经更近了一步。技巧二，警惕指针丢失和内存泄露。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在你写链表代码的时候，指针指来指去，这一会儿就不知道指到哪里去了。所以说我们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弄丢了指针。那指针往往都是怎么弄丢的呢？我拿单链表的插入操作作为例子来给你分析一下。我画了一个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我们希望在节点 A 和相邻的节点 B 之间插入节点 X。假设当时指针 P 指向了节点 A， 如果我们将代码实现变成下面这个样子，就会发生指针丢失和内存泄露。这里有两行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初学者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错误， P 的 next 指针在完成第一步操作之后已经不再指向节点 B 了，而是指向节点 X 了。第二行代码相当于将 X 又赋值给了 X 指针的 next 指针，这就是自己指向了自己，因此整个链表也就断了，那从节点 B 往后的所有节点也就都无法访问到了。那对于有些语言来说，比如说 C 语言，内存管理是由程序员来负责的，如果没有手动释放节点对应的内存空间，那就会产生内存泄露。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插入节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操作的顺序，要先将节点 X 的 next 指针指向节点 B， 再把节点 A 的 next 指针指向节点 X， 这样才不会丢失指针导致内存泄露。所以说对于刚刚的插入代码，我们只需要把第一行和第二行的代码的顺序颠倒一下就完全可以了。那同理，删除链表节点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手动释放内存空间，否则就会出现内存泄露的问题。当然啊，对于像 Java 语言这种用虚拟机自动管理内存的编程语言来说就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了。 那技巧三呢，就是利用哨兵简化实现难度。那首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单链表的插入和删除操作。如果我们在节点 P 的后面插入一个新的节点，那只需要两行代码就能搞定了。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这两行代码。但是当我们向一个空链表中插入第一个节点，那刚刚的逻辑就完全不能用了。我们需要进行下面这样的特殊处理。Ginhead 表示链表的头节点。所以从文章的代码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单链表的插入操作，第一个节点和其他节点的插入逻辑是不一样的。我们再来看单链表节点的删除操作。如果删除节点 P 后的节点，我们只需要一行代码就可以搞定了。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删除链表的最后一个节点，那么前面的删除代码就不能工作了。这跟插入类似，我们也需要对这种情况进行特殊的处理。具体的处理方式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从前面的一步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针对于链表的插入删除操作，需要对插入的第一个节点和删除最后一个节点的情况进行特殊的处理。这样的代码实现起来就会很繁琐也不简洁，而且很容易因为考虑不全而出错。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技巧三中提到的哨兵就要登场了。哨兵解决的是国家之间的边界问题，同理，这里说的哨兵也是解决边界问题的，不直接参与业务逻辑。还记得如何表示一个空链表吗？ hand 等于 no 表示链表中没有节点，其中 hand 表示头节点指针，指向链表中的第一个节点。如果我们引入哨兵节点，在任何的时候，不管链表是不是空， hand 头节点指针都会一直指向这个哨兵节点。我们也会把这种哨兵节点的链表叫做带头链表。那相反，没有哨兵节点的链表就叫做不带头链表。那我画了一个带头链表，你可以看到哨兵节点是不存储数据的。因为哨兵节点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插入了第一个节点和插入其他的节点，删除最后一个节点和删除其他的节点，都可以统一的为相同的代码实现逻辑了。实际上，这种利用哨兵来简化编程难度的技巧，在很多的代码当中都有用到，比如说插入排序、并规排序、动态规划等等。这些内容我们在后面才会讲到，那现在为了让你感受更深，我再来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那代码我是用 C 语言来实现的，它不会涉及语言方面的高级语法，非常容易看懂。你也可以类比你所熟悉的语言，那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这两段代码。对比这两段代码，在字符串 A 很长的时候，比如说几万几十万，你觉得哪一段代码运行的会更快呢？啊，其实答案呢是代码2，因为两段代码中执行次数最多的就是 while 循环那一部分。在第二段代码中，我们通过一个哨兵成功的省略到了一个比价语句 i 小于 n。 那千万不要小看这一句语句，当积累执行万次几十万次的时候，这个积累的效应就会非常的明显。当然啊，这样举例子只是为了说明这个哨兵的作用。你在写代码的时候，千万不要写第二段那样的代码，因为可读性非常差。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如此的追求极致的性能。那第四个技巧就是重点留意边界条件的处理。在软件的开发当中，代码在一些边际或者是异常情况下是非常容易产生 bug 的。那么链表代码也不例外。要实现没有 bug 的链表代码，一定要在编写的过程中以及编写完成之后，检查边界条件是否考虑全面，以及代码在边界条件下是不是能够正确的运行。我经常用来检查链表代码是否正确的边界条件有这样几个。第一，如果链表条件是空的话，代码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工作。第二，如果链表只包含一个节点的时候，那代码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工作。那第三，如果链表只包含两个节点的时候，代码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工作。那第四，代码逻辑在处理头节点和尾节点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工作。当你写完链表代码之后，除了看一下你所写的代码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是能够工作，还要看一下在上面我所举例的几个边界条件下，你的代码是否能够正确的工作。如果这些边界条件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基本上可以认为就是没有问题了。当然，边界条件不止我列举的那些，针对于不同的场景，可能还会有一些特定的边界条件，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去思考，不过套路都是一样的。实际上，不光是在写链表代码的时候，你在写任何代码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只是为了实现业务正常情况下的功能就好，也一定要多想一想，你的代码在运行的时候，还会遇到哪些边界情况或者是异常的情况，遇到了应该怎么去应对，这样写出来的代码才足够健壮。那技巧五呢，就是举例画图辅助思考。对于稍稍复杂一点的链表操作，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的单链表反转、 指针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一会儿就被绕晕了。你总感觉自己的脑容量不够，想不清楚。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使用大招，那举例法和画图法。你可以找一个具体的例子，把它画在纸上，释放一些你的脑容量，留更多来给逻辑进行思考。这样的话，你就会感觉到你的思路清晰了很多。比如说你往单列表中插入一个数据这样一个操作，我一般都会把这种情况来举一个例子，画出插入前和插入后的链表的变化。那你可以看我所画的图，看图写代码是不是就感觉简单多了。而且当我们写完代码之后，也可以举几个例子画在纸上，那跟着代码走一遍，就很容易能够发现代码中的 bug 了。技巧六呢，就是多写多练，没有捷径。如果你已经理解并且掌握了我前面所讲的方法，但是手写链表代码还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那你也不要急，因为在我最开始学的时候，这种情况也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现在我写这种代码简直就像玩一样，其实也没有什么技巧，就是把常见的链表操作都自己写一遍，出问题了就一点一点调试，熟能生巧嘛。所以我精选了五个非常常见的链表操作，那分别是单链表反转、链表中环的检测、两个有序的链表合并、删除链表倒数的第 N 个节点，以及求链表的中间节点。你只要把这几个操作都能写熟练，那不熟就多写几遍，我保证你之后再也不会害怕写链表代码。那好，这节内容差不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这节我主要和你讲了写出正确链表代码的六个技巧，它们分别是理解指针或者引用的含义，警惕指针丢失和内存泄露，利用哨兵来简化实现难度，重点留意边界条件处理，以及举例画图辅助思考，还有就是要多写和多练。我觉得写链表代码最考验逻辑思维能力，因为链表代码到处都是指针的操作、边界条件的处理，你稍稍不慎就很容易产生 bug。 而且链表代码写得好坏也可以看出一个人写代码是否够细心，考虑问题是否全面，思维是否紧密。所以说这也是很多面试官特别喜欢让人手写链表代码的原因。所以说这一节讲到的，你一定要自己写代码来实现一下，这样才有效果。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今天我们讲到了用哨兵来简化编码实现，你是否还能够想到一些其他的场景，利用哨兵也可以大大的简化编码的难度呢？欢迎留言区和我分享。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